AKB ガーリーは、 好，大家好啊！嗱，咁啊嚟到今集嘅 AKB 嘉年华啦。嗱，若果如无意外噶啦，咁啊，今集应该系最后一，今集系今年内最后一集同大家见面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嗱，咁啊，今日有三位仁兄，咁啊，都系除咗我阿奇啦，咁啊，另外请两位主播姓名啦。 我系 Henry。 阿添啊， 系啊，多谢啊，阿添不要过嚟帮手啦， 系 啦，今日得三个啊，嗱，咁今日就先讲讲呢单咁啊叫做新鲜滚热辣先啦，咁啊就系今朝我哋星期呢度录音噶嘛，咁啊今朝收到嘅， 系啊， 咁啊就喺握手会上面咁啊宣布啦，一月十四日仓野美成美板口穗沙就小栗有意就会有个人嘅 solo 演唱会，咁啊二零一月十五号咧就 Team X 咁啊三周年演唱会嘅，咁 Team X 全员都会出演嘅，咁一月十八日咧就系AKB 十六期生同埋 唔系AKB 十六期生嘅单独嘅 concert， 系啦，同埋就 NGT 个单独 concert， 咁一月十九号就系向井地美音嘅个人演唱会，哇哇哇咁多嘢玩嘅咩？ 跟住就二十同廿一就 request out 啦， 系啦，都玩咗成个礼拜。 哇， 玩咗系啊，由十四号玩到廿一号噶。 哇，捧得咁急嘅，佢哋天霸嗰几个三个， 呢、這个 唔系呢三个都系 top 嘅。你睇得出仓井美纪美啊、小栗有意啊，同埋板口穗沙，今次喺差咗少少啦，今次八尊其实都佢哋都卖得好好嘅，有好多部数都敷晒嘅， 系啊， 尤其是小女友二，大紧加长添，佢哋有几个？ 呢三个 Team X 成员啦，都曾经喺七月嗰个时候嚟过香港啦，系啦，咁所以喺三个 member 入边，其实系 just 小女友二系仲系圈外嘅啫嘛，咁所以如果系以成绩嚟讲，小女友二仍然强推出嚟嘅 center 嚟嘅，咁啊另外就阿仓野美成美同板口穗沙两个又圈内，咁所以我觉得佢哋应该有啲咁嘅待遇都唔出奇嘅， 唔出奇嘅，因为我都觉得佢哋嗰啲即系号召力咧，呢三个其实都 OK 嘅，再加上咩啦，向井地美音今次有 solo 咧，其实我觉得咧佢哋三个夹今次系营运师佢哋嗰个人气嘅， 系啦， 有心试一试嘅，不过我佢嗰个牌面咧，如果系十四号咧就会比较强啲咯。如果我计，因为起码三个 solo 啊嘛， 系啊。 因为如果得 Mio solo 咧，我有个 friend 咧，其实对 Mio 咧个唱功 即系 有啲保留嘅。 哦，咁咩啦？咁可能要佢自己话就话 solo 啫，咁但系我觉得应该就唔会系咩嘅，都要啲其他 member 都会有帮手有成嘅，我相信就。 我估到时十五期新会过嚟帮一帮手咯， 或者搵阿老公过嚟帮手啦，搵阿隐儿过嚟帮手啦， 都得嘅，到时再睇啲情况点先。 系咯，咁啊嗱就因为暂时啲资料系咁多啦，咁啊讲住咁多先啦。好啦，咁啊另外就我哋讲翻起另外啲新闻啦，嗱。咁啊，今个十二月头啦，咁啊都好多圣诞祭啦，咁啊 AKB、SKE、NMB、HKT 都接住嚟啊，咁啊先讲 AKB 先啦，咁啊十二月八号咁啊 AKB 嘅圣诞祭啦，咁啊AKB 十一周年咁啊剧场公演啦，咁啊当日就系有AKB 咁啊十六期生咁啊初登场啦。 OK， 咁啊，十六期生入边啦，最受注目嗰个都应该可以系另外一位 member 嘅妹妹啦。咁就系阿武藤十梦嘅妹妹，今日武藤小伦。咁武藤小伦又冇记错嘅话，佢曾经好似喺武藤十梦嘅 solo 出现过噶嘛，系咪？ 系系，佢个 solo 武藤十梦嘅 solo 有出现过。 系啦，咁阿十梦亦都自己爆咗出嚟啦，咁小伦嘅妹妹啦。 咁都唔算，都系爆嘅，不过只系大家都烦，可能都知道已经暗打都知道件事咯。 系啦，唔系不过小伦呢个名系咪佢真名定系艺名嚟噶？ 唔会，真名 真名嚟噶， 好少，佢哋 A K B 好少有人用艺名。 麻友咯， 麻友或者阿边个咯， 麻友同埋阿谷地咯， 系啊，系咯，佢两个咁。 唔系谷地阿卡就因为嗰次嗰阵时佢 俾人炒咗， 炒咗之后再翻嚟再做嗰阵时签名啫嘛。 系啦， 呢个后话啦。 所以其实应该得一个。 咁啊，另外啦，咁啊，都當日有AKB 咁，當日就冇乜就係冇乜叫做特別發表啦，咁啊，但就好似同以前就有啲唔同喎，同以前表演嘅模式。 係表演模式，因為以前我記得係由十五期開始表演到一期嘅，不過可能依家發覺咧有啲期數斷咗啊，所以 六期、八期同六期、八期啦，仲有 二期啦，係啦，一期都就嚟咯， 一期都分兩件啫嘛， 係啦， 咁。 咁所以就今次就变咗做 team 就 team 模式啦，咁变咗就 同埋啲我睇翻 E-Channel 啲反嘅反应咧，其实佢觉得咧十六期今次咧嘅表演咧差唔多有半场时间压咗嘅。 咁始终都系新世代， 多叫再试下推下咯，即系可能佢试反应咯。 唔系，因为有啲饭睇翻个公式照咧，已经有几个系觉得有唔错潜质噶啦。有好似系叫系咪个姓前田噶？咪有个又系叫做 系啊，我记得系有个姓前田。 系啦，嗰个就可以，嗰个就有啲人就评价上面个感觉上几好啦。睇个公式照嚟讲，咁所以应该会将来系潜力股之一咯。咁啊，而另外啦，咁啊，另外就到 SKE 啦。SKE 好似冇乜事发生啊 ，SKE 好似有冇记错啊 ？SKE 都冇事发生，冇乜变化，净系好似发布咗佢第二专会出啊嘛。 阿手嗰上面出八专系咪？ 出 系咯， 出二专， 二专系八专嚟嘅。 SKE 出二专 ，SKE 出二专，咁啊跟住阿边个阿朱理留喺度话串话乜嘢啊嘛？嗰个系咪真噶？冇记错啩？ 系 啊，咁啊， 我记得阿汤先出嚟发表。 系啦，系啦。咁啊，而另外啦，MNB 呢个又真系有啲，我啲吓咗一跳嘅 MNB 呢个真系 咩事啊？ 就喺板神东啊，板神东东啊，系啦，咁啊喺自己新眼镜上面宣布毕业啦。咁我其实因为佢嗰阵时就系话一年前就系话会其实有考虑过毕业噶啦。咁啊，不过就拖到今年，咁啊就喺自己新眼镜上面就宣布毕业，咁又话会去读书，咁啊就应该就几时就唔知，咁但系。估计就 啲人估啲二 channel 啲人估计佢应该大约三月左右会应该会离开嘅，因为嗰边应该差唔多时间开学。 纽西兰三月开学嘅咩？ 系 嗰阵系哦， 所以啲人就预计佢应该系三月左右应该就会应该所有工作完咗之后就应该喺嗰边开学噶啦。 因为纽西因为阿萧就喺板神东就系话喺会喺喺纽西兰嗰边升读大学，咁就系、是。所以就啲人就話會唔會，所以有啲人就問係咪紐西蘭嗰邊係咪會唔會三月開學成嗰啲咧？因為就我印象中係得好多地方，好多世界各地好多地方都係九月先開學嘅。咁但問題就 有啲地方唔係， 有啲地方就唔係咯。 日本都唔係啦， 日本就四月嘅， 係四月開學噶嘛，三月就執業禮噶嘛。 係啦，咁所以就我諗應該都係差唔多噶啦。咁睇下佢定係阿上西維睇下邊個走先咯。 唔係應該阿上西維走先，應該先到佢，因為檢大咧，因為阿 Su 咧應該有啲數都要找完先走得嘅。同埋佢聽我睇二 channel 啲飯講過咧。原来佢应该会选择留喺升学咧，就是、因为嗰边有亲戚喺嗰边读书，喺嗰边生活啊，所以佢可能寄宿喺嗰啲亲戚嗰度，顺便去嗰边留学。 系啦，咁啊亦都话明噶啦，咁啊毕咗业之后亦都会引退艺能界噶啦，咁啊就以后就少一位好个 member 啦。唔系因为佢少，因为一嚟佢跳舞同埋唱歌都有一定嘅水准嘅，而且又笑得好爽朗，咁啊亦都好受欢迎，好受member 同埋饭欢迎嘅。呢、這个讲真嘅，咁啊冇 NMB 冇咗佢，又的确一个可惜嘅一个非常之可惜噶啦， 系啊，傻傻地噶佢， 系啊，算啦，傻更更，其实好多人中意，不过问题就冇办法啦。如果你今佢都要选择职业啦，咁因为始终咧，做 idol 咧，其实有几个都系几危嘅，几高危嘅时间嘅，咁尤其是依家有啲系升到高三嗰时咧，就要选择自己嘅前途咧，因为佢哋可能发觉咧 idol 唔可以做详细。咁可能都要受咗屋企人嘅压力啊，支持之类嘅，所以就会选择呢个时候出现咯。 十八同埋二十岁呢两个系高危日子嚟嘅，十八二十岁有好多 member 都系选择十八岁毕业，有啲 member 又选择成人礼二十岁咁啊，成人之后就毕业嘅，好多 member 都系咁样。系啦，咁另外到 HKT 啦，咁HKT 有咁有单嘢我就自己嚟惊嘅，有单嘢我就真系新蛋仔嚟。咁十二月二号啦， 阿 波蛋新到仔，新蛋仔啦。因为嗰日我系做紧嘢嘅，咁我冇时间睇新蛋仔嘅啲嘢啦。咁突然之间做下嘢咧，有啲劲心水不宁嘅感觉咧。咁跟住写咩事，突然之间有啲咁劲唔妥，啰啰挛十五十六咁样咧。咁即刻就走嚟 WhatsApp 上面啦，问啲人新蛋仔上面有冇事发生啊？成啊，咁后屘就发觉啦，后屘啲人就话啦，咁冇事发生，但系问题俾写咗佢 cut 咗幅图俾我嘅，就话唔知乜乜乜乜职业嗰啲乜鬼嘢，咁我唔系你知啦，日文有限公司嚟噶嘛，咁梗系 有人求解噶啦。 叔叔啊，眼要乜声啫？ 系啦，因为 我唔系乜嘢， 唔系我唔系乜嘢咁啫，冇嘢嘅。 系咁嘅问题，始终日文游戏公司叫职业两个字都系吓吓噶嘛。咁、所以，但系睇得翻啦，咁啊暂时短期内都唔会毕业嘅，咁啊叫做搵安心啲啦。咁啊，而另外啦，到12月8日啦，咁啊就系轮到阿子璇你赖圣诞啦，喺正本家生日嗰日搞圣诞咯， 佢冇人发啦。咁你咁管家生日啫，佢都要过，佢都要搞圣诞，圣诞就系找数噶嘛，就俾人噶嘛。 唔系，我估计不佢嗰日搞圣诞仔咧，因为你其实而家近排睇翻 HKD 出游咧，咁系咪见到飞机叔同埋阿子璇佢哋咪咩嘅一 对 嘅？我 知啱 出咗去啦。 咁佢因为另外12月9日咧都见到阿子璇同埋阿飞机叔去咗太宰府天满宫嘅，咁所以相信应该系佢哋。呢一两日咧，其实就喺福冈嗰边做 拍外 景，系啦。咁啊，而另外啊，讲少少先啦。咁啊，福冈阿子源系咪上一集咁啊喺出游嘅时候系咪去咗间电器铺嘅？ 系 嗰间电器铺其实就系喺博多站附近嘅咋。 嗯， 系啊。咁因为我上次咧去揾一间博多活动拉尾24嘅时候咧，即系其中有一集系咩版，所以挑战激辣料理嘅时候咧、我嗰阵时我见到有嗰阵时候冇已经揾到嘅，所以一睇我就知噶啦，喺边个位置嚟噶。咁嗱，咁嗰度就子源你大啦，咁啊圣诞节上面啦，都就话公布啦，咁会明年咁啊春季咁 HKT 会开演唱会嘅，全部演唱会，咁啊位置咁啊大概就应该会喺关东地区内嘅，咁啊就睇下到，咁啊到时候因为亦都近嗰啲叫白砖嗰啲叫做合照会啦，咁啊睇下我如果系我觉得就到时睇下佢哋几时公布喺边个位置嘅，咁睇下。到时有冇机会咁走一走个演出合照咁睇下会唔会去睇演唱会啦？ 好啊， 我就 先 你咁样啦。 我睇下点先啦个情况。我应该我四月都会过一过去，不过睇下个情况点先，再决定。 系啦，咁八暂时嚟讲啦，就有咁多嘢。哎，讲埋 NGT 先。咁NGT 嗱，虽然呢个就唔系圣诞仔啊，咁但系 NGT 上面咧就喺一个叫就睇就喺公演上面公布啦。就会在自己有个新发，佢哋会自己一个系咪第一个冠名翻咗？系咪第一个？ 系冠名翻咗。 第一个冠名翻咗啦，咁又喺一月咯，嗬？我记错。 一月 咁啊，正式 来年一月嘅。 来年一月啦，咁啊就会有一个新翻咗上演啦，咁啊大家期待一下啦。 嗯， 系啦，哇，喂，留咗呢、這个，哇，呢、這个几乎唔记得咗添啊，呢、這个。 讲。 十二月咁啊有有个咩把新蛋仔啦， 我知。 咁啊，江田奈奈啦，咁啊。就轮有个咁啊，突然之间又有个咩不个职业发表啦，咁啊就系阿西尼美基啦， 哦 系呢单就呢个又系圣诞仔搞出事， 唉呢个呢下， 不过喺人哋圣诞仔讲呢啲嘢，其实我都真系觉得佢真系个 timing 讲得唔好，我觉得系有啲暗哑底，有啲营运压力，所以要呢个拣呢个时候出月。 应该是唔系佢唔系第一个，佢第二个。 我知第二个，第一个大快田啊嘛，立快田啊嘛， 立快田， 即系大和啊，大和田啦啦啦。 佢大和田嗰第二生日就宣布俾佢咩？ 唔系大和田啦啦，唔系宣布，唔系佢，即系唔系呢个，即系佢系讲紧 哦。 佢系第一个，即系文春嗰单嘢之后第一个讲出业啊嘛，咁 第二个就 系 佢， 系第二个佢啦嘛，系咯。 唔系人谭文乃曾经试过喺村民嘅立山大专毕业嘅，我讲系呢单。 我知。 O K。 咁就头先 Henry 哥先提及过啦，咁关于大和田嗰单嘢啦，因为嗰一日新闻报出嚟系10月7日嚟嘅，我记得好清楚，因为嗰日我同阿 Henry 哥喺机场度见嘅，有啲嘢要过俾，要过一个日本俾人嘅，咁嗰一日啦，咁喺突然之间咁啊喺 WhatsApp 面收，同埋喺 Facebook 面收到话，跟于文春炮，咁大和田南乃同埋西野美基，咁就识。就喺一個叫 嗰啲遊樂場 Game Center，Game Center 上面啦，咁同幾個追加嘅成員咁啊一齊夜遊啦，咁啊已經貼紙相又成啦。咁件事其實都發酵咗兩個月先至叫得佢哋，咁我覺得我諗啊，營運呢單其實都叫做極諗咗好耐，先至決定咯。 係啊，應該係應該都會商議好啊，或者係點樣處理嘅，睇下有件事夠唔夠得食。如果夠唔識嘅話，其實佢應該會都係叫佢哋執業嘅咧。所以我哋成日都話俾執業咯。 唔係，我反而係覺得呢單嘢之後會唔會其實係佢兩個會唔會有冇同營運一個叫 say 個 hi 或者係咩成先啊？因為其實你睇翻以前嗰啲叫定律啦。平岛下海单日一爆咗出嚟，24小时都过唔到即得， 阿边个就系、是、单嘢阿、啊、文阿边个喺即收到文昌单嘢就即刻叫咗真田友华出嚟搵佢即倾偈，真田友华即刻果断咁走。所以我个人觉得其实会唔会系因为呢单喺营运其运本来就想保佢哋嘅，但问题佢哋喺冇一个叫做唔知系同营运有一个交流嘅情况之下，即系可能阿营运其实等佢哋嘅道歉或者成啲乜嘢成日等睇下营运会唔会保佢哋，因为佢哋始终都系营运拱出嚟次世代啊。虽然我上个集都曾经讲过话营运推人好暴力，同埋可能仲话咗某啲 member 咁，但系问题如果佢哋呢件事本身都冇一个自觉嘅话，咁反而我觉得营运放弃佢哋都唔系一个话坏嘅决定咯。 系啊，我个人认为咧，其实佢今次咧被应该算系被捽叶咯，即系同埋系，因为我觉得营运咧都可能要知道件事嘅来龙去脉啊，可能佢开头嗰阵时咧都唔系好讲啊，唔系好成啊，系后嚟咧营运自己查到出嚟系嗰件事系真确性嘅，成然后先剁佢，所以我觉得咧营运系劝即系叫佢哋捽叶呢个时候选择。 其实睇下佢有冇得掹咯，其实呢单嘢好明显有冇得掹咯，你 唔系不应该冇得弯嘅，其实件事应该扬咗出嚟，连文春都拍埋片咯，你仲边有？ 因为 最惨系阿美基俾人影咗埋个样啊， 佢几多岁？ 两个都睇晒， 佢几多岁啊？ 我记得阿 Micky 应该十六嘅， 应该未够二十噶嘛， 未够 十六咧， 十八都未够，佢两个都 十八都 未 够 噶，两个未够十八。 咁所以其实你入去咁夜入去游戏机中心咧，其实佢衰两份嘅。第一就同个男仔啦，第二就 系 第呢个 仲系追解添咧。 呢个基本或者追边个都后话啦，但系问题系夜嗰夜晚入机铺啊嘛，其实系宵禁令嚟噶嘛，即系细路哥系宵禁令噶嘛，呢个系犯法噶嘛， 呢个唔系话 普通男仔咁简单，你系犯某程度上犯法啊嘛，你唔拉佢算好彩啦，即系其实即系。拉得噶嘛呢啲其實係，咁所以其實你即係你當有個人犯咗事咁樣，咁你認為叫佢捽葉都無可厚非啊。你睇不過兩個月就似乎係咯，你話 件事拖佢有抌佢有拖長 嘅 意思， 佢有拖佢係好明顯係想拖長件事啦。 因為以前營運即係剁人咧係好決絕噶嘛， 斬立決斬 即刻剁噶嘛。但係 你 見到平到下海啊，真田又話嗰兩單已經係即刻剁啦。 真田又話係始終佢自己想走嘅，你斬我我嚟啊你嗰只嘅。 係啊，真田又話就 man 啲嘅走嗰次。 阿肥岛下海就即系大家就 平岛下海系直头好狠添啊！一起身都因为虽然一直头系连通知佢都冇时间，就即刻营运喺自己公布啊，喺营运自己公布话佢会离开啊！问题 你 阿真田友话系乜嘢啊？ 逼你上去握手会，逼你上去个大握嗰度咩咯？睇翻 documentary 啦。 系啊，你见到其实上次有次一单咁嘅嘢，咪就系我冇记错，咪就系阿边个咯？咪就系阿 HAT 嘅尊重行来啦。尊重行来喺呢单嘢之后都俾人数咗成年啦，先至。所謂有啲解禁啦，嗰陣時阿明太子仲係兼任緊 NMB 噶嘛，NMB 佢一場機會、一場公演同埋一個single 都冇出嘅話，都唔俾佢啊！我想唔知 公演有出過嘅，但係只係 嗰單嘢之後有出過咩？ 唔係嗰單嘢之後冇出咯， 係咯，所以成件事你見到營運其實呢單嘢都叫做。可以算是要叫做人遲咗噶啦，你想你諗起以前嗰啲狠得幾係幾咁狠先得㗎，係狠。我以頭以前話叫營運係好兇狠添啊，以前係。 營運都係睇數嘅啫，你對呢啲捧過又但係又唔係好乜嘢就狠啲嘅，你試下睇對啲大 top 啊咁樣樣，即係揸幾多。 唔係大 top 嗰啲，你唔係好似你之前拍幕幾個單嘢咯。 幾幕啦。 係啊，所以其實大 top 佢保得到就保嘅，呢啲次世代咧，佢可能咧都會睇一睇個情況會唔會保得到， 夠唔夠到咯？ 係夠唔夠到？夠唔到嘅話，其實佢就冇辦法，一定要去執業㗎啦。咁如果你 under 嗰啲就唔使諗啦，即刻剁啦，即係可能有三個 level 問題咯。 係啦， 唔係因為。 实有嘅 系啦，咁呢单嘢咧，其实见到好明显，其实连阿蛇宝都知道究竟系衰边犯，衰俾人剁嘅，喺自己，因为佢直头喺阿美基书报一页之后都自己都话啦，系人总会有犯错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好明显，其实佢都知道呢件事嘅，咁可能营运揾佢个商量嘅时候，咁可能佢就揾咗阿蛇宝咁去倾诉。咁因为嗰日阿真子就要出席 TVB， 唔系，即系出席 ，sorry， 唔系，电视台嗰啲 ，sorry， 电视台嗰啲咁啊音乐翻咗，咁所以就变咗做一个叫做佢冇办法出席个公演啦。如果唔系，我谂应该都叫喊得几犀利噶啦。好似系咪千叶为你啊？我知道佢毕业之后喊得好犀利，我记得好似系咪千叶？嗰个系咪千叶为你啊？ 穿越为你 系咪穿越为边个啊？我醒，唔系因为我见到有个阿未基宣布毕业咗嗰阵时咧，有个 man 把喊得好犀利噶。我话呢嗰个喺呢埋一边喊嗰个咯，系边个？我认唔到个样啊。 算啦，呢啲 算啦呢啲， 你得闲翻去睇翻片，你再认。 系啦，系咁啊。暂时嚟讲啊，十二月就系咁上下先啦。 我十二月个圣诞节嗰啲嘢就算啦。 系， 喂，讲大下。 希望就跟住落嚟嗰啲日子唔会有啲咩大事发生啦。 系，希望。 系啦，咁啊，另外跟住就。咁啊，另一單又係早兩日收到嘅消息嚟嘅。 嗯， 我聽到嗰時，我第一時話嚇嚇一下嘅。不過諗落又唔係話，又唔係話太過驚訝嘅。咁啊，就係咩咧？咁啊，就係博多 AKB Cafe 咁啊，將會喺明年一月結業啦。 嗯。 咁啊，叫做可惜就唔可叫可惜啦，但係問題佢執嘅話又唔係又真係唔係話冇理由嘅呢間嘢真係。嗯因为其实大家留意到 AKB 及唔同地方 AKB 咖啡或者 SK 咖啡啦，嗱，先讲 AKB 咖啡先啦 ，AKB 嘅七型咖啡咧就七型嘅 AKB 咖啡就系喺车站附近啦，人流量非常之多，而且附近亦都系一个商场有成，咁所以其实喺加上喺正秋叶园，咁啊都叫宅宅圣地啦，咁啊一定有人流，一定有唔少帮衬嘅，我直头试过喺入边俾人赶添，因为坐得耐得滞。所以 我都试过， 所以你若果话AKB 及，所以嗰间嚟讲，其实生意一定系有翻咁上下嘅。而至于 都围到皮嘅，我觉得系 围到皮。而至于 SK 及飞又好明显就喺正个商场入边嘅。 咁楼下系剧场嚟噶嘛？咁啲人如果系饭嘅话，即系可能睇完喺剧场睇完公演之后就上去帮衬。正常嚟讲，其实个人流都 OK 嘅。 系啊，因为 同埋个商场都旺嘅。 系啊，而且加上个商场本身就系明谷当地嘅地标之一嚟噶嘛，个商场喺出面有个摩天轮，咁所以一定系有翻一定嘅人流嘅，咁所以生意都唔成问题。咁啊，至于 NMB 及飞啦。NMB 咖啡本身又是属于吉本旗下的物业啦， 直情在里面添啦， 系啦，所以加上人流上一定有翻咁上下嘅，咁加上附近又是有商场有成，咁所以我又觉得 NMB 咖啡的生意虽然是缩咗皮、缩咗水，咁但系问题 缩咗好多， 缩咗好多，因为我旧嗰时候未见过啦，咁但系问题听人讲 翻四分一啫，以前大到可以。摆到部 zombie 机噶， 系好大噶，嗰个因为尤其是佢嗰个 shop AK， 佢系用 AKB 名义嚟租嗰个位嘅，所以嗰个 shop 咧个面积咧应该系有三系压咗三分二嘅，咁你 cafe 先系三分一嘅，依家只系将嗰三分二咧已经拨咗去做其他嘢，剩翻三分一咧就变咗shop 加 cafe 咯， 好似啲餐厅定系啲 唔系餐厅，佢应该系做咗啲 studio 咁嘅嘢，即系佢下边咧，佢我有一次去过 NMB 嗰个 cafe， 即系南波嗰个 AKB cafe 嘅，咁佢变咗嗰个位咧，就好似系整咗个都地牢咁嘅嘢，咁嗰依家佢嗰个原本系 shop 嗰个位咧，就变就系一个 studio 咁样，即系啲人会有可能有表演就成咯。不过我见到系多数啲女仔睇嘅，所以可能系嗰啲比较地下嘅男 idol 嗰啲表演咯。 Okay， 或者可能是啲吉本旗下嗰啲另 外啲可能系咯，但系但吉本如果系如果搞笑艺人嗰边咧，应该系搞笑艺人嗰个剧场睇嘅， 咪好楼上咯， 系楼上咯，佢依家系地库啊嘛，讲紧佢。 OK， 咁啊，咁啊，另外就NGT 就未有啦，所以都唔讲啦，系啦，咁系喎 ，NMB 都近黑门市场噶嘛，冇记错。 嗰条街啫嘛， 系咯系咯， 嗰条街啫嘛， 所以入翻 行前啲啫嘛嗰度， 所以入翻骨嗰度行过啲已经到咗骨啦。 系咯，咁所以入翻有咁上下人啦，咁 NMB 个都应该唔会有问题嘅， 都唔会太差嘅。 咁但系问题 HKT 嗰个就真系一个问题啦。嗱， 选址问题啫，我觉得。 咁HKP 嘅旧剧场啦，咁就系喺唐人丁嘅。咁唐人嘅问题咧，呢个咖啡咧。就是在天神那头来的嘛， 根本两个世界， 根本两个地方来的， 不是两个都是偏的， 是啦， 两个都偏的， 不是，只 是天神那个就叫做起码叫市中心，唐户市场呢，是不 是唐人丁 唐人丁呢，那个真的很隔时间，大哥你我们几个饭行过都知道，哇要行去有乌多姆嘛， 是啊，经过条河， 哇要经过条河又成的嘛， 那条河啊大风起上来啊， 人都出得走 啦，大佬。 系啊，人都出得气啊，劲到。 唔系咁，但系问题你嗰个叫做Yahoo Tom 嗰、那个 Yahoo 巨蛋啦，福冈巨蛋啦。咁、但系问题，福冈巨蛋始终系叫当地一个地标性建筑嚟噶嘛。咁而且附近入边亦都有嗰个叫做商场城嗰个啦。咁、但系问题嗰个商场都可以 keep 住到有一定嘅生意同人流嘅。咁呢个讲真嘅。 我唔觉得有人流咯，我觉得系一个死城咯。因为其实入去嗰个商场行过咧，其实嗰啲出租率咧，即系惨过你香港。依家香港嗰啲樓嗰啲地下嗰啲鋪位嘅， 唔係喎，就係、是、你嗰陣時佢宣布咗俾人收購未先？ 嗰陣時唔係宣， 你幾時去先？你幾時去先？ 我今年都唔係我算今年有冇去過？今年有去過。 今年講唔係 因為今年收嗰時我去咗一轉噶嘛，不過再收再講係再講再之前啊。 哦， 嗰陣時嗰陣時係嗰度不嬲真係靜嘅，同埋嗰個商場出咗真係冇乜鋪頭有喺入邊開㗎。 其實喺呢度 佢其實佢入邊都搞咗好多 event 啊，成啊去試下吸引人喎。其實你但係睇都出。淨係假日會多咯，平日好少人咯。 係啦， 呢度其實講少少啊，嗱AKB 嗰個咧就係嗱，我呢個真係聽即係聽翻嚟嘅。嗱AKB 嗰個咧其實係同佢個租嗰度咧又好似同啲車站夾嘅，因為你知好近秋葉原車站啦，因為係有啲優惠，後面有啲優惠做緊，即係啲 camping 嘅優惠做緊嘅，咁所以佢一般嚟講佢係租係比較低嘅嗰度。咁至於LMB 嗰啲，頭先你講曬啦 ，SKE 又講曬啦，都係嗰啲原因啦，有數嘅原因啦，係唯一係冇數嗰啲係 HKT 嘅啫 ，HKT 真係增加百人租，增加百人租嘅，因為嗰度你冇諗唔到你咩關係啊嗰、那個位。 我知，唔係因為天神嗰個真係自己租出嚟嘅，係 嗰個位其實如果你話近天神，倒不如話近赤板咯嗰個位其實。赤板站行過，反而好似仲近喎、啊，聽聞、我聽人講就係、 是。OK， 係啊。咁所以， 因为其实我点样睇咧？因为个剧场咧就有优惠租出嚟嘅，因为佢嗰阵时应该系同SoftBank 嗰边可能丢咗啲 point， 丢咗啲优惠，所以个剧场 系租翻嚟嘅，系有数嘅， 系嗰个有数嘅， 嗰个 系依家讲紧唔系个 shop 同个 cafe 咧，佢再之前个位系唔系呢个位嘅，我听讲啊，再之前都系天神个位嘅，但系详细情形我真系未去过嗰个位。但係嗰個位嗰陣時就聽講佢做一段一段短時間之後就冇做、就轉咗去依家個鋪位嘅。 哦，搬過嘅 係搬過嘅呢個鋪位係第二個位置，但係佢嗰個其實佢上面都有講過咧，佢話如果揾到適合嘅位置咧，佢唔排除會再開嘅。 啊， 係唔係大家拭目以待咯？ 唔係，因為其實我記得好似哈魯皮都曾經提及過咧，又好似話因為真係好似係冇乜人嚟嘅呢間咖啡。 OK， 係啊，唔係而且咧好明顯就係啲 member 咧為咗吸引人流咧，其實。佢哋每個月啦，都會出一啲叫做限定 menu 噶嘛，咁唔同 member 又出唔限定 menu 噶嘛。我曾經都試過阿 Vivian 同埋阿 Sakura， 仲有就係阿 Now 嘅menu 啦。 我知啊， 係啦。 咁我都試過阿邊個嘅臭雞周花嗰個橙飯嘅。 係啦，咁所以其實你係見到 member 都係為咗叫做。吸引人流同埋吸引曬都叫做係 都做過啲嘢嘅。 但問可惜嘅就係。真系隔閡啊！間嘢真係叫隔閡啊！所以係冇人啊！係 咯， 算啦呢啲後話啦。 點解你就連晚餐嗰啲時間都冇人嘅嗰間嘢係？ 係算啦，呢啲係其實都係講飯即係突唔突破同埋位置個人流位置問題啫。呢啲其實。应该是营运自己想的了。 咁啊，听先，仲有下一，仲有 咁啊，今节就暂时咁先啦，今节咁啊，下一节再讲啦，好啦，咁听下音乐先啦，好，阵间见。 哦，好啦，咁啊，听完 HKT48 Team K4 嘅 Go Banana 啦，咁啊，跟住嗱，我哋就讲下啦，嗱，咁啊，听日12月19号啊，我哋录音呢个时间啊，咁啊，就 AKB 咁啊，将会有香港有个握手会啦，咁啊，就有阿武藤十梦，咁啊，仲有就系阿川本沙耶同埋阿于山真香，咁啊，三位 member 嘅，咁啊，地点就系喺叫做熊猫酒店，即系悦来酒店啦，荃湾悦来酒店啦，咁啊，五楼宴会厅，咁啊，希望到时见到大家啦。 仲有飞卖噶， 应该仲有，唔系现场都有飞卖， 现场有飞卖，咁啊，就同上次 Team X 喺香港开握手嗰阵时同一个地点嚟嘅，咁啊，希望到时大家见到大家啦，咁啊， 系啊，而且个价钱都好优惠啊，350蚊又直播又可以睇佢表演， 系啊， 其实我觉得应该呢啲咁嘅活动咧，大家应该都去睇一睇嘅，我可能到时如果睇完之后，我哋再录翻事后感咯， 系啦，咁啊，到时咁啊，大家可能为几个 friend 为咗食下饭，咁啊，吹下水，跟住录翻一节节目咁啦。 到时先可能到时有得听噶啦，可能不定期咁样话俾人会录嘅。 好啦，咁啊，而另外咁啊，再讲下啦，咁翻日本啦，咁啊嗱 ，AKB 咁啊八尊嘅合照会啦，佢今次嘅合照会啦，咁就系拣阿 Henry 哥，你拣咗边一日啊？ 我六月四，我六四， 收尾，你收尾， 我系收尾，因为我其实我点解会拣收尾咧？就因为我原意咧就想睇埋跟住之后嘅总选。 应 该系咁上下时间去搞总选，因为其实都估计到嘅。大家如果有一般啲饭估计咧，如果你搞得月头搞月即系六月四搞合照会，即系再下一个礼拜就可能就系总选咧。咁到时可能啲人就会同你讲话总选加把地啊咁成噶啦。 系啦，咁啊，即系有晒目标 嘅 达成 嘅。系啊，大家我有目标咁样去睇嘅，因为我上年冇去啊嘛，今年试一搏一搏，睇下佢会唔会喺第二度搞，去上面睇下咯。 OK， 咁啊，我就拣4月22同埋23号呢日啦。因为我就玩过几次之后咧，我就决定我唔会再玩尾，再收玩收尾嗰日噶啦。因为 始终收尾都系有啲 多人噶， 好痛苦噶收尾嗰日。 我嗰次我条台你要我排大到梁花都竟然我排成两个字，成件事我接受唔到咯。 系 咁人哋红，你当人哋红啦。 系啊，你可以当人红先得噶，大哥。 系啊，你冇咁样谂人哋噶嘛， 就唔会咁失咁大镬噶啦。 咁啊系，咁啊咁啊喺今次嘅合照会入边啦，有个 member 就其实真几叫做吓咗一跳嘅。 我认为就其实 OK 嘅，佢又唔系至于咁差，即系今次只可能啲饭就，因为可能悭咗啲钱，唔系佢真系帮啲饭咧悭咗好多钱啊，因为你啲饭其实有部分啲饭咧，点解其实有啲步数唔见佢唔爆成咧，系听闻系啲饭系流力咧去买总算单嘅，所以其实佢所以变咗啲握手会啊或者合照会咧嗰啲销情咧都会麻麻地或者唔得咯。 啊！不过佢就几理想啦。 佢因为佢唔会参加总选啊嘛，所以啲饭咧可能你都几锡饭喎，因为有啲佢个原意都系几锡饭嘅，就即系希望唔好嘥钱落去，即系投埋啲无谓嘅名次咯。咁你宁愿你见多我几面，或者同我倾多几次偈，或者影多几张相啊，都好过浪费啲钱去做呢啲嘢咯。 系啦，咁啊，讲紧就系边个咧？咁啊就系 AKB Team Four 嘅川山彩希啦。咁啊，阿川山彩其实有个比较有个几得意嘅模式噶，因为嗱佢以前其实佢而家系以剧场女神为目标啊，咁但系问题佢以前唔系以剧场女神目标噶嘛，仲系咁系以前好似系唔知系嗰啲正统 idol 啊，定系唔知乜鬼嘢咁，我唔好记得啦。咁但系问题喺今年总选嘅时候，佢发咗呢个宣言就系佢唔参加总选，佢话唔代表我毕业，但系问题因为我而家嘅目标系剧场女神，所以我会将成副心机摆喺剧场上面。咁总选虽然佢明佢就其实都话噶啦，虽然总选系一个出人头地嘅机会系啦，咁就系但系问题佢又希望将个心机咁摆翻喺剧场咁啊，而且希望喺呢个原点上面努力啦。咁佢呢一句虽然都得到好多饭嘅响应嘅，咁而另外佢都用实际行动为表示俾大家睇，佢系以剧场女神为目标嘅。咁你其实若果你而家其实睇 AKB 嘅公演咧，有 Team X 之外咧，你场场公演都一定会有机会见到佢噶，即系 AK A 啦、K 啦、B 啦同 Four 啦。咁仲有嗰啲包括太阳嘅公演啊，或者例如凉凉好感度爆上嘅公演啊，又或者系另外一啲叫做嗰啲咩我 田中将太特别公演性嗰啲咧，你都全部可以见到佢噶。即系话其实而家你喺 AKB 剧场入边咧，佢每一场公演都做过。 嗯， 喺而另外喺 48 Group 入边咧，其实亦都有其他剧场女神嘅。 嗯， 咁但系问题阿彩同其他 member 剧场女神个模式系完全唔同噶。其他 member 嘅剧场女神咧，其实衰啲讲句啊。是因为冇嘢做，出得东演多先叫剧场女神啫嘛，系啦。但系问题阿彩又唔同嘅，佢系直头系自己主动同营运讲要求，如果人其他公演唔够人咧，可以揾我，系佢主动要求出公演噶。 嗯。 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喺一个叫做喺公演心态上面，同其他人系好唔同噶。 嗯。 咁讲真嗰句，虽然我系好赞夏野由贵咁出公演都好犀利。咁但系问题夏日葵因为冇嘢做先出公演啦， 冇错， 定系究竟佢自己出公演啦？嗱呢样嘢又系另外一回事嚟噶嘛，系咪先？ 冇错。 咁所以成件事睇上嚟，咁佢个心态上同其他剧场女神的确真系好唔同嘅。佢加上系叫做真系要剧场女神为目标。咁而另外佢你睇出佢卖出啲，其实一多数都系饭多噶啦。咁因为好明显就系、是你出边冇曝光率嘅话，咁街外饭街外票一定系少噶啦。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其实佢应该系我个人觉得啦，佢佢个行举动系受到非常之非常多嘅饭外带，因为好多个睇过彩戏嘅现场嘅公演嚟讲咧，都好赞彩戏噶。而另外都有 top member 曾经提入过咧，剧场只要有坐喺度就可以好安心噶啦。所以佢卖出个票数都非常之犀利。因为我冇记错，我唔知第四定第五次睇翻嘅时候咧，阿彩啲票数已经卖晒噶啦。佢系每一日有四部噶，全部卖晒。 未应该系接近卖晒咯。我以我资料所得，其实佢应该嗱，佢总共会出三十部啊。即系 total 佢咁多场嗰啲嗰啲 咁 多日加埋啦，咁佢原售应该系27部，咁、即系其实仲有三部未卖晒嘅，咁如果啲饭有兴趣揾佢咧，其实都 OK 嘅，你可以试下喺边三个部。边三部咧系边日子有？唔系、 啊、 或者唔会未必用到啲券啊，因为 咁用唔到啊。 佢有机会用唔到、可能剩翻好少咧，佢哋未必会俾你用嘅嗰啲啊，有机会。 唔系升嘅，唔系升嘅， 系啊，唔系升啊，所以有机会唔会用唔到咯。其实咧嗱、如果你话计黑马咧，其实我又想提一提一个比较你哋可能未比较意外嘅黑马嘅。有一个叫做月足天音 啊，呢、這个 呢个系啊，嗱呢、這个第呢、這个系今HKT。四起身佢出六部，即系 每日都会出一部嘅，但六部佢卖出四部，卖完售咗四部，即系剩翻两部佢未完售啫。哇！呢、這个即系可能颜值高，我觉得，所以啲饭咧都会几爱戴佢，所以佢都算系真系差唔多接近完售嘅 member， 虽然出得少。 月足天音我冇记错，好似系佢旧 single 有出噶嘛，选民嚟噶嘛，系咪啊？ 今次九专咯，系九单咯。 佢天 啊，唔系咁得九单系咪先？ 九单啦，系啦，二出系九单啊嘛， 系最新嗰只啊嘛， 系咯， 唔系杀哥杀哥一加油之后噶嘛， 阿杀哥加油之后咯， 系杀哥加油之后嗰只噶嘛。 四期生我记得一个天一个地，跟住仲有唔知两个唔知乜嘢噶，地头光奈同埋月足天音埋，仲有两个唔记得系咩啦，唔知一咁之后好搞笑嘅，一个天一个地，跟住另外有个有对到一 pair 噶，我记得好似系啦。咁啊今次个咩啦，咁合照会方面啦。咁我卖出个除咗啲大粒嗰啲唔讲啦，咁其实实亦都有啲系出得好快嘅。咁我见到 即系弹得好快咯，例如山管彩 pass 啦，即系山管彩家，佢今次出十二部，就都完售咗四部，佢个销情都叫即系因为因为跟经过连环今次强推之后咧，佢人气即系开始弹起咯。我都有抽佢抽佢一部 啊， 其实 OK 嘅。 系喂，讲起山本彩家有啲搞笑嘢，我 讲屁。 咁咁啊，早几日睇马路衰家啦，咁马路六啦，咁我喺见到三个排咩，有个突然之间见到山本彩家四个字，咁我心谂话，咁当时我咩啊嘛，咁当时就我问过另外一啲系咩啦，咁。就是一个叫几搞笑嘅不过问题我冇 po 上嚟啦。咁我谂咩同名同姓嘅啫，咁冇理由一定系佢嚟噶啦，我觉先。咁但系问题成件事，我觉得有啲得意嘢咯。 O K， 系啦。 不过另外讲翻少少啦，如果你讲起白砖，另外我根据资料咧，NGT 咧 這個 member 真係都算，因為經過上次我哋 S showroom 咧嗰單嘢之後咧，其實人氣都冇暴跌過。 我發曬講嗰次啊嘛， 係就係講嗰次就係山田 山田野菊， 係啦，喂佢今次出十二部，完售十一部， 哇！ 唔係，其實你睇第啊。阿天，其實我同你上次睇合照合照會嘅時候咧，其實都咩嘅， 都好反應嘅，因為我哋都有去過嗰次合照啊，嗰次佢因為嗰陣時佢都算係新，所以得一部咧、嗯，但係佢嗰種越好 gangy 嗰種氣質咧，其實都吸引到唔少fan咯，即係我諗起當初阿谷真你教 我，我知啦，我講講 ，OK， 新嘅嘢佢好大聲噶嘛，你 聽十幾公咁遠都聽到佢， 係你十幾行都可以聽到佢把聲噶嘛。 排到佢一個天一個地，我行到中間排 SKE 中間聽到佢把聲啊！ 你如果你聽唔到佢把聲，即係證明佢根本上佢嗰陣時係冇人啫嘛。 嗯， 所以唔係因為佢喺握手會同埋喺合照會上面個評價一向都唔錯嘅。咁呢個講你啫，而且 真係唔錯。 係啊，而且 咁握佢嗰時候要戴耳塞咯。 都会嘅，都需要， 需要，因为佢真系好大声嗱。嗰次系喺我 SK 条 list 入边，系咪阿 Tim 你嗰次 SK 条 list？ 系啊， 嗰阵时系差唔多近 NMB 嗰个位噶，你知道个场几大噶啦。NGT 唔系本身NGT 嗰个其实就 系 HKT 个位嚟噶嘛， 系啊系啊。 而另外 NMB 就 系 另外一个位，一个东一个西最尽嘅位置嚟噶嘛。 NMB 同位最尽噶嘛。 而另外 SK 就近 NMB 个位噶嘛。咁问题 SK 个位差唔多微微都听到山田野菊把声，咁你就知道啦。 阿松仔朱你两。嗰時咪聽到佢把聲咯， 係啊，成日聽住佢把聲咯，哎呀，都嗰只 Emas 啊，咁樣係咁好大聲噶嘛， 子都聽到佢把聲啊， 咩啊，佢 好遠嘅， 佢直頭係走嗰陣時，佢真係90度恭送你噶嘛，咁你 好似撞，好似撞到， 所以你其實佢賣出擺得出又唔出奇嘅， 原來係佢， 所以嗱呢個其實都你嘅睇到咧，佢即係個反應度好嘅話，其實你銷情就一定好嘅， 嗯。 跟住落嚟啦，我讲翻再少少啦。其实有两个咧出六部完售两部咧，其实都有少少意外咧，就系嗰两个HKT 个新嘅研究生咯。 啊、 有一个叫松管日向，有一个叫丰永亚纪。 系啦， 哇，咁六部出卖晒两卖咗卖完售两部，其实真系睇得出咧，今次 HKT 呢班实习生个 quality 系真系好好。 咦，咁而家阿灰基叔嗰个新灰基叔嘅新欢咧， 摩加赞， 摩加赞， 摩加赞冇，摩加赞唔清唔晒，清摩加赞 都清唔晒， 清唔晒。 呢两个嗱，你见到你好多，其实佢出得少部，但都可以賣完售嘅。其實你睇得出個佢，即係佢嘅 level 咧，都開始咧同啲所謂大 top 咧，都已經開始接近了一啲。可能有啲人可能覺得有新鮮感之餘處理啦，但你係新鮮得嚟，你六部可以賣都賣曬兩部，其實你個人氣真應該唔差咯。如果我咁樣睇， 沙田野菊 即係根據數據嚟睇， 其實沙田野菊嗰啲都唔係第一次做握手會。 唔係沙田野菊就唔同，沙田野菊你 NGT 都成立咗成年幾啦， 係啊， 一年啦，係啦，咁你成日都見到佢，我哋上年合照會都聽到佢把聲，即係證明佢應該今次係第二次，即係叫老手啦。咁你其實呢對比新手嚟講，你其實真係。啊、新手都可以買到咁多部嘅話，其實我可能覺得 HKT 呢班四其實真係可能有啲潛力、所以係、所以吸引到啲新有啲新嘅fan咧嚟揾佢握手或者合照咯。 一個唔錯嘅，因為今次你見到其實佢哋喺公演同埋嗰啲方面都有個表現都唔錯，咁所以係就係 MC 叫亂咗少少啦，咁但係整體表現上都係高質素嘅，係啊。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你哋即係識啲，如果尤其有興趣留意 HKT 呢班新嘅妹妹仔，可能即係值得留意幾個咯。 嗯， 咁你日本仔都可以令到佢哋買合照會都完售咯。咁你其實可能真係佢哋可能啲隊形啊成啊都會唔錯咯。 我而家我睇緊月足天音啲相咧 ，OK 顏值都 OK 嘅，都幾得意嘅。 其實呢批顏值都都唔錯嘅。如果但係我未正式睇過佢哋公演表演成啦，但係我單靠啲相咧，我覺得呢班妹妹仔都係唔錯嘅，同埋 純粹與佢戀㗎啦。 同咁你。呢啲要 train 咯，即系可能要靠公演表演得多啊，成啊先train 一train佢咯。所以其实系咯， 嗯系咁上下， 咁上下啦，系咯， 系啦。咁啊咁就讲到咁上下啦，因为今次其实喺八专合照嘅上面都真系有啲你以为佢冇生意嘅，啊点知又真系买个满堂红，系啦，咁所以都系一个几有几意外性嘅收获嚟嘅。 其实。 其实大家留意一下咧，依啲咁可能啲新 member 咧，其实都系第一有潜力啦，第二咧，其实可能今次咧，因为有多种多咗个优惠咧，就有影职有 check 嘅。 系啦， 依啲咧即系得一部每日得一部嗰啲 member 咧，其实咧佢 check 咧系一部有48张嘅 total。 嗯， 其实如果你可能抽得多咧，咁你可能有中嘅机会越大嘅。你可能一部可能200嘅话。咁你有48个中喎，咁你其实个 overall 围翻个机会率其实会高啲嘅。咁、你好过大拖啊嘛，大拖好一部唔知得四张定唔知八张左右啫嘛。 系啦， 所以虽然佢话咁多部计埋就有48张，但系问题你咁样除翻开得一部八张，个机会率就会低好多咯。 嗯， 即系呢啲就可能系人品问题咯。 系啦， 呢啲就可能变咗人品问题。 嗰啲就高难度啦，咁啊问题你嗰啲一两部嗰啲咪叫做方便啲咯。 系啊系啦， 嗰个偷睇下佢哋表现啦，咁因为始终表现好嘅先有多机会做嘢嘅，咁啊睇下佢哋今次嘅表现如何啦。咁如果有机表现好嘅，咁日后对佢哋都有帮助嘅，系啦。咁啊，跟住就另外咁啊，讲下最后呢单啦，好唔好啊？咁啊，呢单就我哋自己嘢嚟啦。咁啊，就系讲一个我哋叫做一个 member 都就嚟毕，咁今年来都走噶啦。咁啊，就系啊赌骑遥哈，咁啊就讲下呢位 member 嘅一啲嘢啦，感觉同埋成啦。Hammy 哥同埋添哥有冇嘢想讲啊？ 赌棋遥香啊， 系， 嗯，哦， 我等你讲， 咪两秒钟广州你嗰个咯， 唔系两秒钟讲你嗰个营运嚟啫，唔系台， 夹埋推嘅呢啲，不讲真，即系讲真，佢系一个咧，即系嗱个样子就即系纯粹睇样睇颜值咧，就真系得意义嘅，起码有扎粒先啦。咁、即系但系佢个人，即系但系大家都知道佢个人嘅啦，几咁即系唔识得去面对人嘅啦。最初咁啊，跟住就俾佢发展就成为，即系成为大家都睇落去，即系爱理不理啊，对人好差啊，打机啊咁认真啊 ，hea 啊一大堆，唱歌又麻麻啊，嘥晒啲好嘢啊咁样。即係好多，即係好多呢啲暴殄天物嘅嘢都擺翻佢身上咧，咁啊變咗，其實佢一路其實有啲人即係開始都覺得佢係 character 嚟嘅啫，咁跟住慢慢都真係堅爭佢咯。 嗯， 咁呢個即係呢個就真係無可厚非咯。即係有啲人就話有一輪即係好似即係中意食劣食嘅朋友咁樣，咁啊走去呃佢咁樣挑戰下自己嘅能力底線咁樣，咁啊好多人都想去都想去咁樣做，咁結果今次其實個個都得到佢要得到嘅嘢啦。 嗯， 啊， 賭棋如名將啊， 賭棋如名將啦嚇。咁啊，跟住其實而家即係。跟住其實到而家咁樣啊拍戲啊嗰啲咁樣就開始其實係 feel 到，喂你對人唔好呢個 character 啫，咁你拍戲唔認真咁呢啲係咪叫 character 啫咧？定係你真係唔認真咧咁樣？即係你好難去乜嘢咯？即係你話睇嗰出咩咖喱咩人嚟炒飯咁，我睇咗兩集定即係唔好睇兩集啊！我睇兩集都頂唔順，即係其實即係坦白講唔好睇嘅。唔好睇噶喎， 编剧问题咯，我觉得系， 即系做得唔好啊乜嘢？跟住喂，唔好讲呢出啦，跟住做呢出摆明唔好睇。佢之前有一出《宽松世代又如何》，公狗嗰出，佢做唔知深烤嗰个妹，都系咁样，即系喺 iPad 面度做戏咁样。咁你而家演嘅机会系唔少噶嘛？啱先，你嗰个演出机会系唔少噶喎，咁多年。咁你變咗你都係咁樣嘅話，咁你而家你嚇、啊、你離開咗個 AKB 之後，咁你唔係 AKB 嘅董其耀香咯，你變翻董其耀香咯，咁你係咪要咁樣走落去咧？定係就咁消失咧？咁樣 佢就得個樣做戲咯， 我都用塊面，即係用塊面做戲咯， 表情咯，靠表情咯，但係冇肢體語言咯， 嚇嘥曬咯，就好多。其實佢可以，其實佢係可以。好好咯，除非你话啊，你其实讲真的，你话啊，你话佢走之后，即系走咗之后，佢会唔会再认真咧，都好难讲噶啦。咁但系个问题就问题系等佢慢慢消失，我觉得佢会艺能界消失咯，就系、是。你点会你点会喺日本嘅艺能界度可以融入到一个咁唔认真嘅人嘅啫？ 咪待人接物都有问题啦。不过我阵间就讲我自己嗰啲啦。 咁我讲完噶啦。 我 俾人打死噶啦。 唔紧要啦，你讲完阿奇讲你讲。 Henry 哥，你有冇 Henry 哥？你讲先。 嗱，我就 positive 啲嘅。我对佢嘅印象咧，就应该如果我第一次，我记得我第一次见佢嗰阵时咧。应该系一 2013年嗰阵时握手会嘅。 嗯， 咁啲人成日都话赌奇香即系严对应咧，我就可能就感受唔到咯，除咗嗰次合照之外。因为个情况就是我同佢讲嘢，其实佢个反应咧都会对住我微微咁笑咯，同埋我 哇，即系肯对你笑，你已经系中六合彩噶啦。 但系呢啲后话啦，其实我就对佢，我即系我个人咧就认为咧，佢嗰、那个佢嗰种系只系可能唔识点样有反应，即系俾到啲咩反应你嘅，即系可能就即系可能有时要睇佢精神状况如何咯。可能我咁啱咁巧，我就系、是。多数都会在他头段，即是即是一开步数之后，第一次第一个或者第十零个咁样冲埋去找他握手啊，倾偈咁样。其实他反应都俾到你个感觉系会 positive， 同埋都会有啲笑容啊，咁样咁样咯。即系佢可能唔识讲嘢，但系个问题佢会俾到个反应都叫做我唔感觉到佢系严个好严个感觉咯。除咗嗰次合照会之外，因为始终合照会系嗰阵时系之后佢发生咗一单嘢，之后就变咗整咗个沙包围墙，咁啊整咗沙包围墙咯，咁你交流嗰方面就会变咗严格咗啦。即系环境就会比较严厉咗咯，咁就同人犯嘅交流就变咗好难再同 再难啲啦， 即系就会变咗好似最去唔翻以前嗰个亲密度咯，咁咪变咗咁可能就变咗合照嗰阵时个感觉就俾好多人推走咗。其实我想讲啦，两句说话都冇机会讲咯。其实呢样嘢我又唔怪得佢嘅，我觉得始终系因为佢认为太保护佢啫。就变咗令佢个环，即系大家个环境就唔同咗，变咗冇办法同佢正式有交流。就咁咪其实当系我嗰下就变咗觉得喺呢张相即系可能留念，就可能再冇机会好似以前咁佢可以同佢倾下偈啊，开心咁咯。咁其实如果你讲演戏方面咧，其实我又个人觉得咧，佢有啲戏其实都交到货嘅。咁但如果你话学系咪好出色咧？咁依家我觉得村民梗系出色过佢啦。咁啊，村民依家其实都好多出面好多机会咁样俾到佢。咁样依家其实越睇到村民都越做越好。咁啊 ，Palulu 其实依家都有叫做机会，但系佢机会上咧个把握力咧，我即系尤其是如果做戏嗰方面咧，佢个火候都仲系争啲咯。可能真系要自己出嚟做啊，或者唔再挂 AKB 呢个名啦。咁可能要认真起嚟咧，咁佢做戏嗰个拿捏咧，可能先会开始嚟咯。我个人咁咯，阿奇讲。 唔系头先你讲阿村明啦，咁问题村明而家啲戏真系好噶，因为上次睇嗰、那个《死亡笔记、那》嗰个叫做几集佢几集播啲电视剧咧，咁我见到村明嗰啲咧，佢嗰个阴暗咧，同埋嗰个佢啲邪气咧，系拿捏得非常之好，所以阿村明而家啲戏真系好噶。咁我讲翻赌奇摇滚先啦。咁赌奇摇滚其实喺我接触 AKB 啱啱接触 AKB 嘅时候咧，其实佢系一个我好容易接触到个咩码嚟嘅。咁因為嗰陣時係一二年左右嗰段時間啦，因為嗰陣時都叫推緊出嘅自制，啱啱話推自制大冇幾耐，咁話咩有 AKB 健拿個 AKB 嗰啲咁嘅特別企劃啦，嗰啲諸如此類啦。咁我嗰陣時覺得賭奇搖香呢個 member 咧係幾得意嘅，因為佢唔似其他人咁叫做講嘢轉彎抹角啦，叫直行直套嗰只啦，叫做，即係衰啲講句嗰啲其他 member 即係驚死得罪你咧，要講嘢兜個成個太平洋咁樣先翻嚟，我先知道你噏乜嘢嗰啲咧。問題佢又唔係啦，叫直腸直肚咁啊，個人嚟講就幾得意嘅，咁啊起碼叫做俾一個感覺算唔錯先啦。咁而另外當時我睇佢講關於合照會握手會嗰啲情況嘅時候咧，我都係覺得。佢唔系话俾唔到反应，你话佢严对应或者成嘅时候咧，我觉得其实佢系唔识俾反应你咯，只不过系咁样咯，因为睇佢个款，佢始终都系怕生保啊嗰啲成嘅，咁但系问题佢，我个人觉得嗰阵时嘅佢都叫做系有心机俾系有心机系想表达俾你嘅，不过问题佢唔识做嘅啫，咁但系我就觉得自从好多大粒毕业咗之后咧，佢个态度就开始好似有啲问题啦。喺综艺睇上音乐节目嘅时候，例如钓鱼啊、游云啊嗰啲唔讲咁多啦。虽然你话一次半次就话冇所谓，一大问题，你好似都唔止一次半次，好似都经常性，我觉得都好似系。 呢下系真系会令到有啲人反感嘅，因为始终你唔系自家，因为你自从因为你严对嘢又成嗰啲，你喺自家握手会上面你咁样做咧，咁其实讲真嗰句，衰啲讲句啊，系你同你个饭之间嘅问题啫。咁但系问题，你出得到嚟嘅话，其实你系你出得到嚟见中嘅节目性呢啲，你系咪应该要做翻好？你系咪应该要就衰啲讲句，你系咪都死都同我顶住佢先咧？系咪先？咁你休息嘅话，咁你始终你喺广告时间嗰啲，你先都可以hype up噶嘛？系咪先？咁但系嗰啲现场啲那么 hustle 嗰啲咧，就真系呢啲叫做系有啲过分咯。咁你唔好同我讲话，因为日本人做嘢因为好辛苦，咁所以佢尽可能搵时间休息。咁样就系你试下，如果我即系佢讲我咁讲，如果你试下开会嘅时候。老细咁样讲紧嘢嘅时候，你喺度瞓啦，话咩听？因为你加班加得好嘢，所以你黑板瞓啦，睇老细点唔屌你啊？系咪先？咁样道理啫嘛。咁另外就真系讲真嗰句，系佢我即系我个人觉得佢个态度系应该点讲好咧？佢有个态，我觉得系佢啲态度上面，佢个待人接物态度一个问题之外，就系佢对于一啲佢自己唔上心嘅，佢真系完全唔理咯。咁问题。咁比較係感覺上有人講你係唔尊重其他人嘅講嘅嘢咯。咁有一次咁有一場公演，咁係啲特別公演嚟嘅。咁喺嗰個喺嗰場公演比較特別，咁係啲唔出場嘅 man 嗰啲係叫做表演嘅 member 都會留喺台上面嘅。咁有一個 sofa 俾你坐喺度，俾你哋坐喺度。 你講緊阿南哥嗰場特別公演。係、 啦 ，OK。 咁嗰一場公演咧，咁係有啲我唔記得嗰個係表演緊時間定係嗰個叫做嗰個叫定係嗰啲叫做嗰應該點講嗰個叫做問答環節定係嗰啲係啦環節嗰啲時間先。我俾個 camera 望住佢喺度玩手指。 嗯。 講真嗰句，我嗰日啊好反感嘅，連埋以即係講真嗰句，我嗰陣時連埋以前啲不滿一次嘅爆發出嚟咯。 嗯。 因為嗱講真嗰句，阿南哥本身嘅公演數已經唔多啦。睇翻最後嗰幾場，你可唔可以即係如果你冇興趣嘅話，咁你可唔可以即係你托住個腮，你冇你嗰啲叫死，你死下死下咁聽完又好乜好？你可唔可以唔喺度玩手指啊，大佬？好，我覺得成件事你好唔尊重你啲大佬咯。仲有另外一件事就係、是、咁，你嗰陣時你嗰因為你衰啲講句，你喂你哮喘咁你識一段長時間，但係問題我覺得如果我覺得其實你就唔係真係哮喘嘅。是因为某些事搞到你避风头的、但是后来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可能 有病发的，但因为看到你真的骨瘦如柴的，这个我是叫做相信，但是问题你又你哮喘跟着又肉亲只脚又说什么肠胃炎那些，那整件事会太过整件事我突然之间觉得太过巧合呢，那跟着例如你在出席完东京那个叫做嗰、那个叫嗰啲咩戏嗰啲电影 首映啊， 首映定系嗰个咩电影节啊？跟住第二日握手会你就话病假，嗰阵时我仲喺度帮你斗，跟住阿天咪屌鸠柒我。你嗰阵时我唔知阿天记唔记得啦。跟住嗰阵时你话咩？你又叫又病啊？跟住我咁可能佢咁啱又可能即系可能咁啱咁唔好彩啦，咁可能即系嗰日用完体力，跟住又病啦。 系啊，咁啱。 跟住你即刻屌鸠柒我啦。有冇咁啱啊？握手会就病，跟住嗰啲电影节就开工，系咪先？有冇咁巧啊？ 系啊系啊！ 你嗰时点样调鸠出我咁？我记得嗰阵 系啊系啊。 咁系啦。咁嗰阵时又真系即系点讲咧？呢个咩白嗰阵时，我俾我感觉开始变得越嚟越差咯。系咩？唔系嘅问题，嗰阵时都仲可以救得翻嘅，但系问题自从嗰场公演之后，我真系觉得我冇办法再支持你落去咯。黑嘅话。我嗰阵时，如果你真系话我黑嘅话，我真系嗰阵时开始咯。咁系始终个唔系啊，因为始终个时候你待人接物嘅态度，你握手会嗰啲系你同饭之间嘅事。咁呢样嘢我冇办法做，做觉得三到四啊。咁但系问题，你出去见人，出去做嘢嘅时候，咁你问题你呢个咁嘅态度上面，你有冇觉得你自己有问题咧？系啊，因为你其实好多，其实识我朋友都知道，其实我好睇重公演噶嘛，因为 A K B 本身靠公演起家噶嘛。咁但系问题，连阿南哥嗰场尾嗰场公尾几场公演，你都仲系咁样态度，咁我觉得我冇办法支持你落去咯。 好彩嗰、那个，好彩嗰个系冇手机，就有手机玩手机似啊！即系睇得出，其实你人嘅呢啲动作、啲小动作或者系个表情咧，系可以睇得到，其实 你对嗰一件事你系咪认真咯？系呢一样嘢，其实系越嚟越严重咯。喺佢嘅喺佢身上，我哋大家睇到嘅。 我觉得其实佢系有啲俾营运纵坏咗嘅感觉咯。其实佢有啲系，因为佢冇，因为就算讲多一句，你个工作你冇兴趣，咁但系问题，如果你喺工作前少一阵，跟上次 AK Bingo 咁一样咁，喺收入之前你黑一阵冇问题噶，正常嘅人之常情噶。咁但系问题正式做紧嘢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即系个态度做翻好少少咧？咁我反而成件事，我系觉得呢样嘢咯，唔系你而家宣布毕业噶啦，咁你过埋今年都走噶啦，咁我都唔会再对你有恨噶啦。咁但系我希望一件事就系、是、你毕咗业之后，你改变下你做人待人接物态度咯，因为真系好紧要，我真系惊你出到去出面，你真系搵唔到嘢做。 嗯 ，OK， 好啦，好啦，咁啊，应该都 系啊，发泄完啦，咁系啦，咁今集时间都差唔多啦， 系啦，咁啊就咁今年啦，应该就最后一次同大家见面噶啦，咁啊期待来年嘅见面啦。嗱，咁啊顺便做少少预告先，咁啊出。年咁啊，第一集咧，应该就会同大家咁，可能会讲一啲关于喺圣人礼之后嘅事噶啦。咁啊，因为我出年我就会去日本咁啊，去睇圣人礼嘅。咁啊，到时有啲乜嘢同翻嚟同大家讲啦。 好啦， 咁亦都会讲下少少关于阿拉伯丹嘅。如果抽而家系买到嘅话，就讲下拉伯丹关于啲舞台剧嘅嘢嘅。 好啦， 咁啊，明年再见啦， 拜拜。